两场球赛哈，首先我不知道现在有多少朋友已经起来在听节目哈，可能有很多朋友还在因为熬夜的情况还在睡觉补觉哈。那么这个已经起来的朋友，相信对昨天晚上两场球，尤其是喜欢德国和喜欢巴西的这样的球迷的朋友，可能会觉得略显郁闷，一个输了，一个被逼平了哈。所以说今年的这个世界杯是还挺出人意料的哈，昨天晚上可以说是集体冷门。那 OK， 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些积极和暖心的这样的歌曲，来安抚一下德国和巴西队的这个球迷的心灵哈。那么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滚石唱片发行的这样一套专辑合集，那就是30年青春音乐纪念记事簿。那么今天我们来跟大家分享的是第五张专辑《风雨操场》，那么它里面的歌曲呢几乎都是非常积极和暖心的。那么欢迎各位呢也是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英雄的英，大小的小，超人的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互动聊天，可以聊聊您遇到的哪些令人暖心的事儿，或者说是您做过的让别人暖心的事儿，或者说干脆来聊世界杯也可以，等待各位。 是谁 聆听一张经典的唱片， 在敲打我窗， 享受一个阳光的午间时刻，经典唱片秀。 那么这张合集当中的第一首歌曲呢，是来自潘越云演唱的《守着阳光守着你》。这首歌呢，最初是收录在潘越云1982年发行的专辑《天天天蓝》当中啊。这个多么希望今天就跟北京今天天气一样哈，是蓝的。那么这张专辑呢，制作人是李寿全，当时呢潘越云的歌唱事业呢可以说是刚刚起步，李寿全就认为哈，潘越云之前展现出来的声音呢都是普遍偏低沉的，但是呢他在高音的部分呢应该也会有不错的表现，所以说在制作这张专辑的过程当中呢，他就主张让潘越云呢改变一下，尝试一些清亮和宽广的音色，不要就是说老是一个 style 这样的方式唱给别人听。所以说呢，在选歌的时候呢就很挑剔。那么这首《守着阳光守着你》呢，就是因为李寿全收歌的时候呢始终得不到满意的作品啊，于是呢就亲自创作出来的啊，对所有的人的东西都不满意呢，拉倒吧，我自己来一首得了，那自己创作出来的哈。好，那么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分享这一首《守着阳光守着你》，来自潘越云的演绎。 守着阳光，守着你，守着阳光，守着你。 让我执起你的手，在等待的岁月，我已经学会了不绝望，守着你，我便守住一生的阳光。梦境会成为过去，一如黑夜要躲藏。我仍是那最早期的明星，守着朝阳，朝阳下你灿烂的初心。什么样的心愿可以等候三世，什么样的记忆可以永不遗忘，什么样的思念可以不怕沧桑，什么样的日子可以让你不再流泪。让我 会成为过去，一如黑夜要躲藏。我认识那最早期的明星，守着朝阳，朝阳下你灿烂的初心。什么样的 守着阳光，守着你，来自潘越云的演唱。那么滚石唱片旗下呢，也不都是实力特别超群的歌手。比如说呢，成龙，他作为演员呢，绝对是一个顶级的，对吧？创造了很多这个华人的荣誉啊。但是呢，作为歌手呢，他还是稍微差点意思。尤其是20年前，他的唱功跟今天那就更没法比了。不过呢，他的加盟还是让滚石唱片大赚一笔。当年呢，李宗盛负责制作的专辑第一次发行之后呢，在他们地区直接卖到断货。专辑当中的《壮志在我胸》《明明白白我的心》等歌都成了传唱度很高的歌曲。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分享成龙的很经典的一首歌曲《壮志在我胸》，同样收录在合集《风雨操场》之中。 拍身上的灰尘，振作疲惫的精神。远方也许尽是坎坷路，也许要孤孤单单走一程。早就习惯一个人，少人关心少人问。就算无人为我抚青春，至少我还保有一份真。拍拍身上的灰尘，振作疲惫的精神。远方也许尽是坎坷路，也许要孤孤单单走一程。莫笑我是多清楚，莫以成败论英雄。人的遭遇本不同，但有豪情壮志在我胸。 丹尼尔留言说，这首歌太适合送给巴西和德国的球迷了。好吧， 拍拍身上的灰尘，我振作疲惫的精神。远方也许尽是坎坷路，也许要孤孤单单走一程。莫笑我是多情种，莫以成败论英雄。人的遭遇本不同，但有豪情壮志在我胸。嘿呦嘿嘿嘿呦嘿，管那山高水也深。嘿呦嘿嘿嘿呦嘿，也不能阻挡我奔前程。嘿呦嘿嘿嘿呦嘿，茫茫未知的 壮志在我胸，来自成龙的演绎。 在1995年的时候，歌手万芳推出了一个精选集，叫做《一切如新》，里面收录了包括《一切如新》在内的几首新的广告歌曲，或者说是影视剧的主题曲，还有一些以往的一些经典作品，可以说是门类很丰富的一张合集。歌迷们呢，对于这张唱片的评价呢，还是比较高的，尤其是同名主打歌《一切如新》，因为歌曲的风格和以往呢有很大的区别，所以说让人觉得哇，耳目一新。不过呢，专辑的封面照片就没那么受欢迎了，可能是因为当时万芳走的是一个苦情路线，所以说那个时期呢，他几乎所有专辑的封面照片给人感觉都很苦情，所以说呢，赶上好心情的这样的朋友的话，可能就不太喜欢了哈。而且他那个封面可能很会影响大家对于他歌曲的这样一些判断。万芳美丽的一面呢并没有展示出来，所以说呢，这个很多歌迷怀疑呢是得罪了化妆师和摄影师。好吧，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分享他这一首《一切如新》，歌还是很清新的。 最值得等待是你的双手，生命的花朵总有起有落，我庆幸你并不曾离开我。你总是轻轻柔柔地对我说，不用去害怕未来的寒冬，就算是人生有再多的折磨，你将会紧紧守在我的身后，直到黑暗。 一切如新，来自万芳的演绎。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今天我们来跟大家分享的是滚石唱片发行的合集《风雨操场》。那么这首歌当这张专辑当中收录了很多很暖心的歌曲，欢迎各位呢也是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互动。李宗盛呢曾经说，他年轻的时候呢写过几首歌，写的不咋地，但是呢很容易卖座。比如说后来张信哲演唱的《爱如潮水》，再比如他自己唱的《爱情少尉》。那么这歌的歌词呢也挺有意思，我是一个爱情少尉，前来攻占你心中的堡垒，不要以为你有多好的防备，不要以为你有万全的准备，我将从你那里尝到爱情的滋味。 后来呢，有歌迷就发现说，其实歌词里的内容呢都是反义的，现实生活中的爱情呢远比这歌里唱的呀要难多了。所以说呢，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知道这首歌曲各位听完之后又会作何感想呢？爱情少尉来自李宗盛。 我是一个爱情的少尉，前来攻占你心中的堡垒。不要以为你有多好的防备，不要以为你有完全的准备，我将从你那里尝到爱情的滋味，我将紧紧地跟随。爱情稍微不流泪，爱情稍微不会喝醉，爱情稍微不肯睡，追求爱情不排队。爱情稍微不流泪，爱情稍微不会喝醉，爱情稍微不肯睡，追求爱情不排队。少尉，我前来攻占你心中的堡垒。不要以为你有多好的防备，不要以为你有完全的准备，我将从你那里尝到爱情的滋味，我将紧紧地跟随。爱情稍微不流泪，爱情稍微不会喝醉，爱情稍微不肯睡，追求爱情不排队。爱情稍微不流泪，爱情稍微不会喝醉，爱情稍微不肯睡，追求爱情不排队。 东方求败说，依稀听到了一个当年很有自信的爱情小子，不由得感叹当年小李的冲动。其实呢，他是能够代表大部分年轻人的心声的。那个时候的每个人心里应该都有一个勇往直前的爱情少尉吧。风雨操场这张合集当中的第五首歌曲是来自品冠演唱的《疼你的责任》。这首歌呢收录在品冠2001年发行的同名专辑《疼你的责任》当中，这是无印良品组合解散之后品冠发行的第一张专辑。那么在设计主打歌的时候呢，品冠想要做一首问你的歌曲，并且把它呢作为整张专辑的一个基调。当时呢制作人找到了姚若龙，之前我们也提到过，这是一位大师哈，而且这个不喜欢见人啊，喜欢这个隐藏起来啊，藏得裹得严实的。让他呢先写出了歌词，歌词内容呢描述了在爱情生活里男人显很少表现出来的那样的担当和责任感，其实这也是男人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对不对？那品冠呢在看到这一份歌词之后呢，联想到了之前和女友的感情，有感而发谱下了曲子。但是呢很遗憾，专辑录制完成进入宣传期的时候呢，品冠就和女友分手了。好吧，一起来分享《疼你的责任》，来自品冠。 有多伤人吗？但我顶多只七个三分钟吧，最后依然体贴地送你回家。有时想，如果我

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8 6868588。 延续百年味道的秘制川渝老火锅，匠心锅底，良心食材，小西街80号火锅店。 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气温有所回升，空气湿度较大，中午前后天气感觉较为闷热，请注意防暑降温。到了傍晚还有雷阵雨，外出要注意防雨和防雷。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下午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0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雷阵雨转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1度，最大相对湿度9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好歌会说话，会说话。 我在长城，今天天气很好，万里无云。我在西湖，夜晚的景色别有风味。我在山西，我在河南，我在台湾。每一个地方都有它的故事，每个人都有一首最爱的歌。用声音做脚步，讲述你的故事，用音乐做美食，犒劳我们的心灵。我是英超，2018年每天中午11点，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让我们换个姿势，听歌，说故事。 是谁？ 聆听一张经典的唱片， 在敲打我窗， 享受一个阳光的午间时刻。经典唱片秀。 11点32分，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今天我们来跟大家分享的是滚石唱片发行的合集《风雨操场》，欢迎各位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互动。拉夫说了，记得去年冬天，每一次从地铁站往单位走的路上，都能看到一家桌游店的橱窗上挂着一个牌子，写着为路人免费提供姜汤，就在门口的位置上放着一个保温桶，边上还有一次性的杯子。我是没喝过，但是呢，每次路过看到标语的时候，都觉得心里暖暖的。但是呢，最近在路过发现那家店已经关门了，感到很惋惜。是不是有可能是因为最近他们要集体看世界杯呢？而且这个夏天喝姜汤好像是吧，没有冬天的效果好吧。不管怎么说呢，这都算是一个我们身边的温暖的事情哈。那么在下半时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的第一首歌曲就是曹格演唱的《世界唯一的你》。这首歌呢是曹格的一首很经典的情歌，也是他的成名曲，收录在专辑《格格不入》中。那么当年这首歌呢也算是神曲了，发行之后呢受到无数人喜爱，包括很多专业歌手，比如说 Selina、 任嘉萱、杨宗纬、萧敬腾等等，都曾经翻唱过这首歌曲。不知道那您对谁演唱的版本印象最深呢？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原版曹格的这个版本吧。 说的一字一句 颗倔强的坚定，就算世界与我为敌，我也愿意，我什么都愿意。 世界唯一的你，来自曹格的演绎。可能呢，很多朋友会有这样的感觉，觉得听音乐它就是一个消遣嘛，对不对？并不重要这些歌曲哈。其实呢，这样的理解略微有一些误区，但并不是说我是做音乐节目的我就会这样说哈。好的歌曲是真的可以传递能量，或者说是表达内心的情绪的。这一点呢，梁静茹就很有体会。之前呢，她唱了一首特别火的歌曲，叫做《分手快乐》，是吧？可以说是治愈了无数的失恋男女。那么最开始呢，他自己也不相信这歌真的能够起到治愈的作用。那么直到有一次呢，他的一个朋友失恋了，结果呢，这个朋友在一周之内收到了7张朋友送给他的分手快乐专辑。梁静茹知道这事之后呢，可以说是哭笑不得。那么同时呢，他也产生了一个想法，那就是下一次再出专辑的时候，唱一首呢更能激励人心的歌曲。于是呢，《美丽人生》这张专辑就诞生了。专辑当中的第一首主打歌曲叫做《为我好》，同时也被收录进了《风雨操场》之中。 幸福代表是种不自在的礼貌，才知道感情已经动摇，我一直被误导，是你还不愿意揭晓，太多小烦恼怪我们不懂得跑，太多的问号答案也都不必找，只换来疲劳，忘了要一起变老，为何要无话可说才能沉默比争吵难熬，为何会在很小时候爱还是挽回不了，为何要在疼爱我已经动摇，我一直被误导，是你还不愿意揭晓，太多小烦恼 那么除了这一首《为我好》之外呢，这个梁静茹演唱的另外一首歌曲《无条件为你》也收录在了这张合集《风雨操场》之中。虽然说歌曲的排序呢比《为我好》要靠后，但是呢这首歌真正的发行时间确实要比《为我好》更早。歌曲呢最初收录在01年发行的专辑《闪亮的心》中。那么当时呢制作这首歌呢，也是因为梁静茹凭借勇气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唱片公司呢决定延续这首歌的精神，于是呢打造了这首《无条件为你》。突然间觉得哈，两首歌的歌名联系在一起还挺有意思的。勇气干嘛呢？是无条件为你，一起来分享。无条件为你，来自梁静茹。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的好歌会说话，欢迎各位通过新浪微博找殷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互动。老文说了，梁静茹的歌呢我都很喜欢，尤其是那首《勇气》，这歌真的是给了我很大勇气。当年呢告白考试，几乎每次有大事发生之前都会听好几遍这歌，当然了结果不一定都是好的。半明半暗的云说，对《闪亮的心》这张专辑的印象呢很深，封面是梁静茹的大头照，不知道是角度拍摄的问题还是别的啥问题，把梁静茹拍得特别肉肉的，让人感觉有点微胖，一度以为她也是得罪摄影师了，哈哈。好吧，接下来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伍佰的《牵挂》。那么这首歌呢收录在他1994年发行的专辑《浪人情歌》之中，是伍佰个人呢也比较喜欢的一首歌曲。后来呢几年发行精选集的时候呢都会收录这首《牵挂》，可见是相当的喜欢哈。但是呢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感觉是被骗的感觉哈，买一张专辑有这首歌，又买一张专辑又有这首歌曲，那是吧。那么尤其呢更夸张的是，最近几年伍佰几乎每一次办演唱会都会唱这歌，而且呢每一次都会重新进行编曲，哎，这还不错，会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感受。 牵挂来自伍佰。牵挂来自伍佰的演绎。那么今天我们来跟大家分享的最后一首歌曲是来自苏慧伦和杜德伟共同演绎的《爱你让我勇敢》。这首歌呢，最初是收录在94年发行的专辑《就要爱了吗》当中，专辑的风格呢也是非常的贴合题目，十首歌呢全是情歌，不过呢只有这首歌是对唱情歌。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分享吧。今天我们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大家的陪伴收听，我是英超。那稍后为各位播出的是小说联播，那么在今天晚上10点钟，咱们的今晚我们说电影节目当中为大家带来的是好莱坞科幻巨片《侏罗纪公园》的故事。喜欢的朋友可以在今天晚上10点钟依然锁定北京文艺广播来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依然是11点钟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再会。明天节目当中继续为大家分享好歌，我是英超，再会了。和你在一起，日子真好。